两艘完全不同的特修斯之船，成为对方的遗骸，远葬在海中。 年轻一点，年轻态健康品。 远葬在海中。 啊，嗯嗯。 那个小裴金送的小红裙下是我们录吗？ 怎么可能？ 不是。 啊，应该不是你们。 我要找你的。 小裴。 我爱你，我很爱你，陪你走。 好， 就 是这个好，就是这个好。 有那味儿了。 嗯，要不我是我爱你，然后再浓烈一点，我很爱你，这点狗血。 我爱 这个就还挺清爽。 我很爱你。 好。 我姐还警告了她和她的男朋友，没。我姐还警告了她和她的男友。我也爱你，我比你想象中都想了好多次，自己先对你说我爱你的场景应该特别浪漫的。 那你也没有跟我商量。 东北话。 那你也没跟我商量吗？ 来， 再有一个，这个懵是真懵了，而且懵的有点就突然一个人， 不是他突然很正经。 我懂那个意思了。 嗯， 来吧， 应该特别浪漫的，结果被你抢先了。 那你也没有跟我商量啊。你也没跟我商量啊。 你也没跟我， 还不止呢。我也爱你。 嗯。谢谢你。 奔儿吧！哎呀，天哪！ 还可以啊。 亲，其实不还行，感觉都到位。 那那个才不好看，我也得再来一下，傲娇一点。 行 啊， 可以啊。 好。 听听， 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会是因为我？结果这个念头也泡汤了。 我有什么好？ 哎，王老师，第二页那个， 还找我？ 对，我们再配合一下。 对不起，我在看后面的剧情呢。看得我满头大汗。 害怕吗？ 第二页上面的那个哭有什么好？然后不是有一个亲吗？现在我们亲各方都有点像，我们给每方都制造了动机。就这个亲啊，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正向的回馈。方俊夏其实在否定自己，用亲来打断他，然后告诉他当然好，肯定 好。接一下吗？ 嗯，再来一下。 然后现在你这边不用什么好，有点太焦了。 嗯，好， 保持第一遍的那个状态就可以。 好的。结果这个念头也泡汤了。 哭有什么好？ 当然好，你哭起来的样子也很好看，你做什么都好。 才不好看。 喝茶冰的是 好喝。 对， 你嘴上的最好喝。 还行，可能你做了偏。 你去把打包的吃的摆到餐桌，这什么玩 意儿？什么玩意儿？ 吃的摆到餐桌上。 没 好喝，你嘴上的最好喝。 你去把打包的吃的摆到餐桌上。 知道了，方老师。 京剧还是有点古怪。你把吃的， 你去把打包的吃的摆到餐桌上。 嗯，你慢点说。 去摆上打包。 嗯， 或者你把它分开，你过去。把打包的吃的放到餐桌上去，什么的都行。 嗯， 只要你说的 也不用打，一会儿你就直接说吃的算了，别打包的吃的。 打包的吃的，百利甜加旺仔， 很好喝的。 我知道，但是度数很高啊，后劲很大呀。 没有吧？ 你可以放少点百利甜， 你可以放少，你不要倒太多。 一比一吗？ 不是，都可能倒不了。 一比一，我十比一都喝不了。 半杯 就是一点点杯底儿，然后加那个。 可以的， 可以的，也好喝的。 不是，他们是偶像哎。 打旺仔牛奶高糖分啊，可乐也糖分巨高。 哎呀，来吧来吧，吃啥无所谓，还吃炸鸡呢。 你看看零一。 刚刚的电影还喜欢吗？喜欢。电影里艾伦念的诗叫什么名字？ 你这么一搞搞 艾伦，为什么突然艾伦？ 你这搞得我亨利米勒，要是说中文就不太对劲。 亨利米勒的表格线。 米勒，怎么每次都这样？难不成你全忘了？ 你把牌子开好。 我感觉好像这场不是这样的。 你 别 觉得这场不是这样。 我感觉跟小媳妇儿一样，我天哪！我现在不是方俊夏的。 我也觉得，我隐约觉得可能不是这样。 这是明天吧，让我准备一下。方觉夏，我脏了，你脏了就去洗澡。 这个男人叫大壮， 是的， 叫小帅，叫小美，就是跳过一块。 You are not, you wonder, I have heard, the strange, long growing in your soul, but you have suffered, in your isolation, ignorance, love, have suffered, find where love hides, give, share, lose, lies, we die, I'm bloomed. 太难了， 谢谢两位提供花絮素材。 好香啊，你煲了汤，还有 XO 枪。 煲了汤之后， 好香啊，你煲了汤，还有 XO 酱炒饭。 彩蛋， 彩蛋，我们在干什么呢？ 你 最近在录书吗？ 啊，没有， 今年一直在字正腔圆。 因为我基本功不行，所以就经常这样一下， 这个 假装字正腔圆。 哎呀，和裴定松在一起的每一天都犯贱、甜蜜、刺激、偷腥、偷情，那叫偷食禁果。哎呀， 这词儿该怎么说呢？ 好，那个裴定松那个八了零一那个字来一下，刚刚有点太猛了， 感觉你要把他揍死。 对， 一。你把手撒开，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啊？ 更猛， 感觉更生气了。 一，你把手撒开，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 林总想打零一也不是一天两天。 你什么火？我就是火。 我就是火。 火。你劝什么火？ 他今天就是火， 我就是火。 但是我还是想让你们从决下这一页上面的第一区来一个。 好，没问题。 赔问题都不太大，主要是决下这一段，你都可以再稍微认真出来一点。 好， 不是那种纯谈恋爱状态，要不然有点听多了有点腻。 好， 就是真的认真的在研究，两个人一起很认真的研究东西，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甜蜜的事情。 是。 然后再一个，不要对这件事没有主意，你只是觉得它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然后你认真的在思考，而不是说真的就没有想法，或者是觉得没有什么。包括在说这个，你写这个曲子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你也是在构思。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好像没什么，就整个这个很专注的状态，可以拿出来。 行，没问题。 那 咱们确定是莱布尼茨还是莱布尼茨？ 咱们说莱布尼茨吧。 莱布尼茨。 你查到了那个。公认的叫法都是那个霍格沃茨的词。 哦，噔噔噔噔， 从哪来的？ 剧方的要求是夏天初恋若即若离青涩还有干净。感觉歌词有点难写， 如果让我自己写可能还简单点，现在突然来了个命题作文。你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好像也没有想什么。 你还想今天唱今天唱你要唱到几点？ 我说这段我要不要先现场唱一下算 了。你都学会了？ 没有，伴奏出了你再唱。 你等后面吧。 我开始喜欢月亮。 干嘛呢？谢谢啊，提供了不少花絮哈。 喜欢吗？喜欢。 是谁？ 是我的。 啊、没有，我的。 是我的吧？ 我的也 在想。我能感到我的肚子在震动、啊。 我也在震动。嗯、 好嘛， 共鸣吧，这是合唱团。来吧，我再来一下。我觉得上一段我是不是也不应该那么说？我当时 OS 说了， 你吃完一个人给你做的一道菜，然后你觉得 很好吃，你会跟他说嗯好吃，而不是好吃。就是 对， 就说的不实呗， 就是 我处理 没有那种， 我处理的太 OS 了， 没有那种，对对对，没有那种想我想告诉你的那种， 就是现在的深情和美好都是往下走的、往下走就是对自己的，但其实对别人会就我刚刚说的像拉着他的手看着他笑意泛起来，然后眼睛不灵不灵，都是一种往外的很有表达欲的渲染出去的，想让别人知道我喜欢，我非常开心的感受。 我尝试一下。 来，回过头来看今天，起码那时候的方觉夏，遵循自己的心，做过一次义无反顾的选择，哪怕错了，也是对的。等一下吧。 你自己都有点确定。 没有，我那个没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我觉得还是欠了一些那种对的东西。 没有啊，确实没有。 这种东西在心里面，他可能已经想过很多数次了。想过无数次，自己也纠结了无数次。走到这儿的时候，自己的脑海里的想法、理论基础啊，还有很多想法都已经很充沛。 来， 稍等啊，稍等。 然后还有就是你自己听起来会觉得缺一些，还是跟上一集那个结尾一样，缺对象感。你是在说服你的妈妈？你现在听起来更多是在自己在思索，你没有什么可思索的了。对，我是在跟妈妈说。 妈妈请到。 等会儿， 这 是 两个人， 对 不对？ 怎么了？ 就是结婚的时候的那个亲吻味，是真的很幸福，像盖个戳一样的。 我亲的太 快乐 了，你们俩亲的有点。 你不能给十声， 就你亲的有点 over 了。 你带着笑意，就是真的是很甜蜜的，两个人像在玩一样，然后最后盖个章。 完了。 完了， 我缓不回来了，完了。 但是前面氛围都很好啊。顺着那个。我爱你 这 一分之后吧。 我爱你， 陪你走。哎呦，我还没请呢。 你俩商量商量， 没有就没有商量，就 是 明显一点吧， 对 吧？ 对， 咱俩都给明显一下， 我有点没反应过来，来。 笑嘻嘻的啊，笑就是可以笑的。 我爱你， 啊， 陪你走。 笑不这么开心，露气儿了。 我觉得好像最后还是没对上，他笑了一下，我亲上的。 小明还好，我被那个捂着嘴也可以笑，我那笑应该是捂着嘴的。 我亲到手背上。 对呀、啊。 毫无默契，毫无默契， 很微妙。我那个笑是张嘴笑还是闭嘴笑？ 你想怎么笑呢？ 不是，我刚刚那个笑是怎么笑的？ 这样，咱设计一个， 好， 不设计一个，毫无默契，就 是。 是 我觉得设计完了，就是他亲我、 嗯， 然后亲完之后我笑， 嗯， 然后我就亲上去了， 嗯， 只是我亲上去他没反过来，他也跟了个笑，我笑完之后他也跟了个笑。 我觉得咱不先后， 亲我， 这是我爱你裴丁颂，然后他主动亲你，然后亲完了以后你俩看着互相笑，然后再亲，这个笑放在一起， 好， 可以， 是吧？就是那个笑是很幸福很甜蜜，最后因为那个笑的感染，两个人亲在了一起，然后一切结束了，撒花。 好， 嗯， 我只喜欢你，我愿意。这个我愿意， 我喜欢我。 怎么笑裂开了？已经，我的妈呀！ 对呀、 啊，是很笃定啊，这最重要了。我只喜欢你，都是描述，但是我愿意是那个，我这一辈子就跟你了。 嗯， 一个冰块变成了一朵向日葵， 来吧， 那个 炸开， 不是那个拉炮。 我只喜欢你。我愿意。 先看看，顺一下第三节。 生日快乐！ 什么东西？ 怎 么会有生日快乐？ 方觉夏，今天你生日，送上我祝福。 No. Best Music Award。 你已经被 BMA 提名了。 闭嘴！哎，也不知道是我的哪个是多的，我的那个不。 这是什么 怪 花絮？ 我曾是个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怀抱着自己奉为真理的反抗主义，被逼着开始一场人间的试炼，却因此不行，不对，再来一下。 我会再来一下吧。第一句那个从第一时间开始，再来一下。 你都快把整本菜单点光了， 就是臭的。公司没给你吃过肉吗？半夜了， 给我再点。 哪里不对劲？ 这么多人呢，我觉得整本菜单点光也不一定够吃。 可不， 确实，尤其有零一。 整老师，我也要整满， 给我整满啊！ 啊。好没用，还后置 菜单。烤肉有点咸，这个甜的。 我的妈 呀！ 有点咸，我刚刚儿化音了，有些 不咸不淡，不咸。 菊夏说完甜的，就 一个在哼哼。嗯，好，剩下几个队友装作不知道他俩出柜的样子。 你比其他什么礼物都好。 Fantasy 歇 会儿、 啊、这个英语有没有老师可以帮帮我呀、啊、 啥 咋了那段英语啊，有没有老师可以帮帮我 啊？有，好，你找。 他好会啊，这种戏，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喝酒， 他内心就有， 生活 是 有的， 他有 这个 支 点， 生活是有的。 这个报幕是谁？是我们俩的谁？ 不是 外公。 啊？ 林总， 唱生日歌。 所有的快乐。 只要我主动唱， 林总唱英文。我早上甚至还问了大大说，到底是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还是所有的？ 裴林总必须要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裴林总不能唱那个。多浪漫的一个场面，端着进来和所有的快乐，哇，我人没了。 然后方觉夏夹着块毛肚，一身火锅味儿。谢谢啊，谢谢。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birthday 没咬住。 其实还可以，你可以继续直接唱下去。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绝夏。Happy birthday to you。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 我发微博这儿还是第二页。 嗯，当着经纪人的面就开始发这个东西。经纪人开着车，一边开车一边想这俩小兔崽。 确实是这样，最大的敌人不是对家，是带的艺人本人啊。 强哥也不容易啊。 是啊。小裴，干嘛？强哥，小裴说他知道了。 这你在替他解围。 嗯。 这个地方还挺小甜蜜的， 嗯， 就是有点在经纪人面前，其实都，其实你俩就差那一步，就是在那种， 好， 就差捅破，但也不是特别故意的啊，就只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小裴，你快跟他说，他说干嘛、啊？我就不说，啊，他说他知道了，两个人互相，嗯， 好， 现在就给我好好的韬光养晦，知道了吗？ 嗯，好的，强哥。小裴，干嘛？强哥，小裴说他知道了。裴听颂，我在。你真可爱。 相声团四人走进。 这个大锤。 相声团四人走进，开心。 在门口等我一下。嗯。 哎，果然是个嗯。那就对了。 不然呢？他说我在门口等你。不。 不。 No。 No。 Yes。 关门 绝夏、嗯、哥哥暖了吗、嗯、你看你穿这么少，嘴唇和脸都是凉的，生病的人才会发烫。 放个眼。 还有一句、 嗯、在你身上穿着呢，小东西， 小东西，小东西，小东西，这小东西，这两个词有点微妙。 小 东西，你要拿的 东 西呢？小东西。 他说的是我。 对 对， 但是有点微妙，就是。 你要拿的东西呢？在你身上穿着呢，小东西。如果你算不好年纪，我告诉你。 嗯。这个小裴的小东西要有逗他的感觉，比如说刮他一下鼻子呀、啊、什么的，然后他才能有下面这个的东西就学不上。 你要拿的东西呢，在你身上穿着呢，小东西。如果你算不好年纪，我告诉你，我比你大三岁，是你哥。 雕像有人演唱马正阳无限等游戏有音乐胡来我江山回音我二小视频五十九。 我超都知道这个节奏了， 对，就是你 太牛吧，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就是那绿苍红的传统。 哎，下面有人说第二季的剧中放布就是温柔的绝夏哥哥， 川哥让我念我就把 然后上次他报完了以后，他有一个导演可以下班了吗，然后你可以说 导演，我再来 录 完了、 就这些吧，录完 东西， 就是 这回行吗？ 是你自己，不是真正的那样的在营业。 好， 嗯， 强哥，我录完了，还有什么要做的吗？ 强哥哥真好，也下班了。 耶， 完了， 没事，我只是很抱歉，没有在他出现的当下。就把这件事告诉你们，现在事情发生这么紧急，出道 赵达出道咱们给一个小的被击中了的反应，就是一点点，因为其实枪哥是无心在说这句话， 是， 但是某一个捕捉到的瞬间让你突然被触动了一下，然后才会有这个心理过程。 嗯， 那把那个东西给他补全。 强了。 明白。 嗯。 现在事情发生这么紧急，出道，因为我们见面那天，他毒瘾犯了，他拿着钢管准备裁员我，然后绑架我。因为他当时没有钱继续吸毒了，但幸好有保镖挡住了他，没能得逞。后来我们把他送去了强制戒毒所。 嗯，还是有点轻松，整件事说出来的。 嗯 嗯，因为我们见面那天，他毒瘾犯了，这五个字没那么容易说出。 嗯 嗯，然后准备他拿着钢棍准备砸晕我，然后绑架我。说这些事儿的时候，也慢慢的。 Okay. 因为他没钱吸毒， 嗯， 但幸好有保镖挡住了他。这个你想说到这儿的时候，妈妈肯定会关心你，但是你立刻这句话，后一句话是为了让他放心的， 嗯。 但保镖挡住他没有得逞，然后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把他结果这句话也是慢慢的，因为妈妈解决了他对你的担忧之后，妈妈的担忧当然还是会回到爸爸身上， 嗯。 就是我们已经让他改邪归正。 Hello. 我这就把资料发给强哥。喂，啊，强哥，我妈给我发来一些资料，可以证明我父亲曾经做过的事。 好，好，好，先到这儿。嗯，前面这段大体方向是对的， 嗯， 我给你保着，咱再多加一些层次就往上飞，就是刚刚我说的，还是从那个我妈给我来邮件了，那个地方。对对，我妈给我发了邮件。嗯，就是这个地方还是有点紧张、忐忑，甚至是伤心的。 嗯， 就整个人是紧绷的。 嗯， 然后用紧绷的状态去看这个邮件，就是我要有担当，我要处理这个事情。我妈给我发了邮件，你看这个地方，这个邮件说了这个，然后往下翻一翻。这个笑咱给处理成那种。有点自嘲的那种，就等于他还没有完全和自己特别合的时候，嗯，甚至说他对自己童年的伤害的习惯，这个笑说见过最好，有点苦中作乐那种感觉，也挺令人心疼的。 嗯， 所以裴定宋才会说你别看了，搂住他说你这些事情你不要亲自处理了。其实是风清夏有点顶着劲儿往上较劲的那种感觉。 嗯嗯 嗯，然后风清夏说没事，我已经可以了，其实还是有一点较劲。直到他看了妈妈的这个邮件之后，他突然就停住了，他那个较劲的劲儿到这儿停住了，然后转过头来看着裴定宋对他说，我妈妈说要等我回家，这个事情是很震撼的。然后裴定宋肯定了他说，对，你妈妈在等你回家。然后风清夏松了一口气，甚至是可以擤一把鼻涕，真正的就是不是那种卯着劲儿了，而是我放下了，我突然冷静了，我去处理这个事儿，说我把资料发给强哥，这个事情就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嗯 okay. 然后后面的那句话，电话接通了以后，强哥我妈妈怎么怎么着，就可以稍微坚定一点，就是你整个人就重新又有力量。大段就是比较暴露那个问题， 嗯， 就有点均匀，然后节奏有点像。 好，那我再那个 还是用 再分清一点。 对，还是用逻辑意思，每一段是讲什么，而不是一个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尤其是那个中间有一段字数比较相近，在我小学时，他前后断送，一直星星在变，起初是戏剧，就有点一股一股一股。 嗯，我有点担心这样就是这个字有点太过抒情，有点把这个。 你可以说的松一点。 嗯， 就是坦白嘛，我要跟大家坦白。 嗯 嗯，你就生活一点会比较好，反而不用抒情。 好， 越抒情就越容易在我小学时他前途断送，对吧？就怪是这样的，我有件事要跟大家说。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爸爸就领导就很松的这事就带过去了。 好。 嗯，但是咬字得标注。 好的。 嗯， 可以证明我父亲曾经做过的事。非常抱歉，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在这里，我有几件事想要与大家坦白。首先，我的父亲是一名瘾君子。在我小学时，他前途断送，以致性情大变。起初是酗酒，动辄打骂我和母亲，后来染上违禁品，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们在家庭暴力和毒品阴霾中煎熬了5年。在我13岁生日前夕，他卷走家中不多，但却是我们赖以生活的存款和所有值钱的物品，离开了我。 做活动前，商家还疯狂给你发短信，大家快来啊，零点有惊喜。 等会儿，这句话又在吓你自己。 本来 特别生活，然后就想黑 黑黑。尝到了吗？ 哎呀呀呀呀呀呀！ 喏，杯子给你，我回去了，晚安。 好说的啊，对了，那个杯子给你，我回去了，晚安。要稍微有一点那种欲说 傲娇， 回，对对对， 哎、 要有个东西勾着。 好。 所以他会说你真的越来越厉害， 很会。尝到了吗？那、那杯子给你，我回去了，晚安。 然后单口亲亲这啊，我做一下心理建设。好， 单口 亲亲， 看着你的手速， 嗯， 左手不行换右手， 来， 谢谢你。 差不多行了吧？ 差不多了吧？ 哎，行， 不用太长，我感觉。转场了。 他发出了一模一样的台词，前一秒郝敏刚说差不多得了 吧。你最近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能不能轻大点，再来一下吧。大 留着不堪入 宽松白衬衫的领口散开，露出一小段锁骨，灯光一打腰线全显出来，胯骨一扭心肝都颤。如果漂亮宝贝的日常美貌只是10，那么被强迫被诱导的漂亮宝贝美貌值再翻10倍。谁不想看圣洁美人染上肉欲的红呢？ 对对对，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疯 人 家是一块肉，疯人家得气疯了。 就是原来那个桌面屏榜那个山，五花肉， 五花肉， 这 还能连起来？ 裴听颂，你刷微博都在看些什么东西？ 好凶， 对，有点凶。 啊、 那 个，生气了。 那个度啊，不是真的凶人。我就管着你，你干嘛呢你？ 是娇嗔吗？是那种？ 是那种。 有点，但没有那么娇嗔。 懂了。 对，热恋期，但是我管着你的那种。 娇了，但又没完全娇。 好。 因为是自家人，所以就要管着的那种感觉。 好。 那裴天颂之后， 那这个时候，林一他们都在吧？ 对呀、 啊。我也不能表现得特别那啥，来，我试一下，我把握一下那个度。 但其实啊，你俩因为已经濒临在了， 濒临出柜了。 对，所以现在就没有那么在意了，可能有些东西很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不需要刻意回避。 台北下了雪，你说的是暴雨龙？ 那从哪儿来？ 还是那个裴冰颂开始。 嗯， 好嘞。 嗯，老弟。但眼角胎记把你魂都勾走，宽松白衬衫的领口散开，裴听颂，你少爷部都在看些什么东西啊？难不成裴听颂想看我当女孩子的舞吗？ 快看一下。 我们也想看。 嗯， 你能叫我一声老公吗？ 也不是， 就叫一下，我现在就想听。哎呀，叫一下，反正又不是没有叫过啊。哎呀，进来就进来，叫了才能走。 俩给我捆死。 叫一下嘛，我就是现在很想听。求你了，嗯，老公，你真是别装傻，快叫！ 啊，不了，娘。 稍等，你现在还在笑，然后现在不了，感觉你还在他那个快乐。林一进来了之后，你们一定会有个变化。 你快立马收回去，不然你就公开出柜了。 啊不了，对吧？ 懂了，来， 哎，叫不叫？叫不叫？啊啊， 叫什么？ 叫 弟弟，你是 你是？我也不能大声喊叫老公是 吧？叫老公。 啊，不了，凉。 对依依好冷淡 啊！对依依太惨了， 哎，好惨啊！ 不了，不需要你。 林依依 喜欢的男人在里面跟别的男人亲亲， 不是 林依依 搂搂抱抱还挠痒痒， 水 直接就下去啊！不了不了，有点凉。对对，就是 绝下也区别对待，太惨了。 是他吗？是他吗？ 稍等啊。从那个是他们那儿猛地一后退，抓着他，这个情况比之前的都要紧急，只隔着一个屏风，之前好歹还有屋子呀什么的。 从是他们来吗？ 再慌乱一些。对对对，从那个往猛地一后退那个反应。 是他们。 用力把房翻过来的气声啊！等一下，我先缓一缓，先让我做一做。 谢谢 。这段小裴很开心，都是那种挑逗， 快乐死了。他从衣柜里挑逗到衣柜外， 对，然后也不能真的做什么，但是又就是什么， 嗯， 然后又比较把持不住，然后但又是。 是什么时候的动作？干什么的动作？我不懂哎。 翻来翻去。 翻完翻我就跑。 那不就跟上次一样？上次我拿凳子堵紧了那个门，谁也不要进来。 那次我真的狠狠捂住了我的头，我就 然后我就给 你，反正也不要面子，就是 行，可以。哎，记住了，你刚刚说的不要面子，现在开始。 来了来了 ，OK， 我没问题。我今儿就豁出去了，不要脸了。 继续吗？ 继续来， 来吧。 从哪开始？ 都录几遍。 找到啊！ 你混蛋！ 哎呀，我。 行吗？ 你结束了。 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清纯一点。 就是给一条清纯一点， 清纯一点的。哎，这是谁录的啊？录挺好的。 还能接受得了吗？ 你喝啊，真快！让我醒醒。 虽然听 过 比 人 不行，我觉得我需要把外面那个门关上。 我想从哪开始？他们走了。哎呀，你怎么说话这么快？你给我留个空啊！哎，叫我，叫我的名字。董金云。 什么鬼东西？ 再找找。 这是恩还是什么？ 这个我分不清楚。 等会儿我找找那个恩啊。 好，你找找吧。 救命！救命！ 我也分不清是哪个。 房间的景色确实好，这是哪儿？ 他这块有点短了，他这块用。 OK， 没问题，没问题。就找他不要说那句话，我听一下好吗？ 不要说。 灵异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哇，绝下这个样子，这是什么？ 对，等一下，我这个笑的太突然了。 嗯， 来吓我一跳，来。 依依，以后喂孔雀，不要再穿那件蕾丝外套了。 不是， 你这也离得太远了 啊！ 拿来试 试， 穿 试 试 吧 啊，试试吧啊，来。 我心之路为无路，借任你埋伏。 下一个。 很有精神 啊，他要把六集都 听不见 冲完吗？ 现在他全录完了， 要不给他一点机会跟马哲阳，留给十九号一些余地。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那我给他回信，再送他一张我们演唱会的门票。 好，最后这句啊，小裴是很有力量的，你应该在演唱的时候，他永远都在像太阳一样给你注入力量，而你听了他的话想了想之后，一定是笑着特别有力量的说，嗯，那我就给他们，然后再给他，你也变得有能量了起来。 好， 嗯， 今天写了这首词。嗯，好，那我给他回信，再送他一张我们演唱会的门票。 挺好，是这个意思，但是这集收尾了，可以再定住一点。 好， 但是语气状态都是这个意思，没错。 嗯，再来一个啊。 也有一点什么呢？就是看着他甜甜的，两个人就一起未来都共同走下去的感觉。 好的。 嗯。 今天写了这首词。好，那我给他回信，再送他一张我们演唱会的门票。 但我这个人本身比较擅长 free talk， 特别擅长 FT 是吧？ 对。我这人特别擅长 FT 里嚎叫。难道不应该说乖，然后 还是你 裴林颂不会， 都是 裴林颂应该不会是二，那太小了，那是奶狗。 大狗也是，那个哈士奇什么的都是二。我家狗虽然是小狗，但它是猛男，但是它撒娇的时候就会。 会 假 音。绝夏哥哥，你给我打电话，裴林颂知道吗？他不会生气吧？ 体上的那个节奏感不能太慢，就是这么一个哒二三 四，嗯，哒。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flight Clyde. Next station is... 还得燃，还得燃！一上来大喇叭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可能就得起来， 就相当于开场的 VCR 放完，然后紧接着就是你出来开场，所以一定是炸的，不然，对， 定场的那个。你看视频，大家准备好了吗？四、三、二、一， 大家都是最嗨的时候，然后你出来要把那个情绪再带一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上来就得这样。 哦， 出口。三、二、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flight Clyde. Next station is。 大家好，我是方阁下。 还行，你听一下那个刚才那个大家好。 好， 就是、 好的。 太硬了，方阁下。 帮个，大家好，我是陪听众。 他好标准啊！你好标准啊！ 衬托的另外一个目标准， 这边 再蹩脚一点， 再蹩脚一点， 摸黑，摸黑。 大家好，我是陪听众。 更标准， 再来。 大家跟我一起来，好吗？一起唱。跟我一起挥起双手，不对，挥起双手什么东西？跟我一起挥手好吗？ 前面是 应该是 全部 注意点 Clyde 的那些应援吧，比较嗨的那种。嗯， 动动动！ 哎呀，把那个忘掉。全 场的节奏，耶、yeah, ，呜 ！Everybody。是吧？ 对对对对对， 来。 你是我梦中早已公布千万次的秘密。 不要忘记，我们一群的主题是 ego。Ego 代表了自我，或许这并不是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但却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人的核心。或许现在你已经找到，已经明白它的存在，或许还没有，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你总有一天会发现它。当你和自己的自我相遇的时候，请一定保护好它，因为这就是在保护最纯粹最本真的你。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就不要说告别的话，我们要郑重地对彼此做一次自我介绍。这是预知的十年后的自我介绍， 希望十年后再见面，我们能对彼此说出同样的话。这次换你们来念出大屏幕上的字好吗？那么， 三、 二、一， 这个三二一给点劲儿吧，真有。那么，三、二、一，你们好好这样，就是整体都很感动啊。换你们来念出来好吗？那么， 三、二、一，三。二一， 你们好，我们是多米诺，我们是我们，该我们了。三二，到结尾，一， 大家好，我们是克莱德。大家好，我们是 Clyde。 这个零一，我要找他算账。啊，小裴，我今晚就要爆锤零一，锤爆零一啊！ 那个小裴拐的有点多。 小裴。 对对对对。 灵一，我要找他算账。小裴，我今晚就要锤爆灵一。我喜欢你的改变。 这才是裴小六。裴小六。 哎，他们真的乐。 这样好了，听颂，别怕，你看，这不就好了？ 要说的这么清楚吗？ 真不懂，真不懂，说一下吧。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就是你想的那样， 就是你想的那样。 那 、 那个， 这是名场面。 后面 稍微 一点，然后 来吧 ，等会儿啊，不是把腿勒断吗？你让我想到我那个三脚架，你知道吗？就下面把腿折过来，然后再拿什么东西把它给固定住，就那种感觉。 来吧，最后了， 来了，加油加油加油！哥哥，你真是 我再做一做心理建设。 本来你苦了苦了。 你这个太会写了， 这才哪到哪儿，我替他说了。 哎呀，老师， 你也是个人才。 我毕竟录这个录了三季了。 哥哥，你真是…… 拉登吧，拉登吧，拉登吧，拉登吧！再不拉登，过不了审了。我这个1.8米的最大。 我愿意。 哎呀，怪！ 那我们交换戒指，好。 等会儿，我这不得不打断。觉夏，你一看就没有结过婚，就是，你， 啊， 就是， 就没有生活这个， 就是不硬给就我愿意，其实是一种感动和温情。从前面过来就一直就越来越浓烈了，你的那个在硬推的感觉，包括上面其实往上翻翻，他描写说明知故问啊什么这些，都是他带着一点有点娇羞，就是我其实知道你要说什么，然后我眼睛闪着光看着你，比如呢，然后给对方一个说出来的机会。而不是另一种形式，比如就显得你心里面没有一点儿， 就是 对，就有点怪异。咱先调整一下，然后往后回过头来我们再听一下，看哪句特别明显的再调一调，行吧。 那从 整体就是你要把那些东西放在心里。可能手是颤抖的特别开心，但是一定把所有的那些光啊还有心情都含在心里，然后眼睛闪着光，但是话说出来的时候是你就参考小裴，他那个给的还是挺准确的。一到你就放出来了，然后他是一个挺含蓄的，中国文化还是挺含蓄的。包括我只喜欢你也是一个有点小调皮，你喜欢什么都好，让他是热烈的，然后你非常开心的跟他说我只喜欢你，他也被你感动了，不是那种我只喜欢你绝下，就是你把他的基调往外带了，对吧。 方觉夏先生，你愿意以另一种形式和裴宁松永远在一起吗？另一种形式，比如我再来一个吧。 那你就跟你来着吧。 那就后面都 行。 另一种形式，比如我的爱人，我的丈夫。你喜欢什么都好，我只喜欢你。 还是 觉夏， 还是有点重了。我真喜欢你，而且他比你高，你所有话一定要你拿手拉着手，面对面抬着头看着他的感觉。我真喜欢你，你看一下就重下去了。嗯， 我的爱人，我的丈夫，你喜欢什么都好，我只喜欢你，绝夏。戒指的内圈有一艘小小的船。再见了。 挺好啊，现在调整一些好一些，就是别咱们真正特别感动的时候，其实反而不会特别的刻意的往外怼的那种。嗯， 绝夏，戒指的内圈有一艘小小的船，那是我画的，不过我画工很差，学了很久，能力有限，货不对版。我家的特修斯其实很漂亮。 稍等啊，这里，这里货不对版，我家特修斯其实很漂亮，是看着他有一个潜台词，就是那你愿意吗？这个其实没那么好，但是我很努力的去学习了。那你愿意吗？他说我愿意，给他一个潜台词吧。 嗯，那就学了很久之后。 嗯。 二三 ，Forever Clyde， Forever Domino， 再来一下吧。 主要是那种心情啊，就是啊的那种心情。 一、二、三 ，Forever Clyde， Forever Domino。 下把我就录孙悟空，我跟你说，我要从 石头缝里蹦出来， 那我可就顺杆爬在线征婚了啊！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是啥呀？ 那在线征婚肯定一堆人说霍哥， 我可以。 对对，可能两拨人吧。 这题我跟林一分别只有两句话。 是的。 这些造谣的人太可恶了，幸好那天咱们跟小姚拍了合照。SI 对，这里你也要很生气，因为是一堆人，虽然前一集是在公关你们度过去了，但是明显是有人要搞你们，现在要对付那些要搞你们的人了。 来， 我的就是这样。 对， 这些造谣的人太可恶了，幸好那天咱们和小姚拍了合照。 夏天和青岛确实主题很相配。 公司英明。 好好，后年还可以再激动一点。 啊， 确实很配啊。 公司英明。哦，对了，你小子还欠我一次成名的 C 字。 你以后自己带一个自己， 就你给喊批了。 他跟我有毛关系？ 我来之前他不批吗？ 他没批过。 真的假的？ 真的，狗骗 你！你们有批，你们可顺利了。 你来哇，这边真的没批。 我就说把第二集先录完 吧。第二集多吗？ 第二集有点多。第二集火哥稍多一点。 对呀、啊，你忘了？上次你还跟我说，我们是家人呢。 是吗？这家真这么说的？你真 让 我超喜欢你的。 我想起上次录那个。 嗯，上次录的 换角色用方言。 这次也有。你不要想，你不要高兴的太早。 吵死了这次。炫次录完 FT 裴 廷 松，我炫你， 我疼。 几年前的夏天，我参加比赛获了奖，当时觉得自己得到了一切，但紧接着又失去了一切，我因此消沉了很久，直到我加入卡莱多，我发现只要我不放弃，就会有更好的回报。耶、yeah! ！ 你是传销吗？ 就这样，然后这个虾饺，我觉得这里面录的最开心的应该是陆远。 哎，绝酱来藏这虾饺。 绝酱还藏那个虾饺。 扫龙， 走走走，一起。阿淼哥把最重要的人给忘了。 来，最重要的人。 哎呀，走走走，淼哥，一起。 谁是最可爱的人？ 哎，强哥，外面黑，我扶着您走。来来来，真臭屁。你就是下一任队长。 对。是吗 ？Best Music World。 强哥没说呀。 跟赶那个 Best Music Award 跟赶集似的。啊 ，Best Music Award， 嘚儿就出来 了。哦，还有绝夏，恭喜恭喜恭喜你被提名啊！ 恭喜。 火哥厉害呀，被提名了，恭喜恭喜啊！哎呀，同喜同喜。淼哥，恭喜。 小裴也恭喜你，淼哥人不理你。 什么呀？ 你爱他，他爱他， 爱他，他爱他。 没有办法，最后我让淼哥回应了你一下。 说得好，绝夏今天就是一个无情 Q 掌声的机器啊。 第一次就是 哦，你加的不知道显多干呢。 小裴 真的听不出来。 是个谁？ 我以为是火哥学的。 我出不来这声。 来吧， 我是唱歌，你是小裴。小裴去演戏 可以哦， 希望大家的 daydream 都可以实现。 这样吧，咱们换个深情一点的，要不然太咋呼了。希望大家的 daydream 都可以实现，然后音乐就起来。 希望大家的 daydream 都可以实现。 虽然是没错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录但不知道为什么陆远说这个就感觉特奇怪。 你让人家深情的说就是这种笑。 那我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来，希望大家的 daydream。 你这想上哪里？不对。 偏 离 人设了啊！ 这个故事。 再来一下啊！ 不，不用，不用，就上一个。 行， 不了，承受不了。昨天本来胡良伟配音，他是这样说的：一说到烤肉这场，他就开始。今天下了血本，这么贵，烤肉店。 会唱的一起唱好吗？ 没人会唱。 新歌发布， 这是新歌。 来来来来，请大家把手机的闪光灯都打开，跟我们一起摇摆好吗？来，把手举起来。没词儿了，等会儿举手和手机好。 太可怕了！ 干杯！ 干杯！呜！ 对不起，我没有讲。 第一个就是我们 Last Summer 本月销量第一，鼓掌！ 鼓掌！鼓掌！耶！我来给大家烤肉，我来给大家烤肉。哇！哎，原来绝夏喝醉了会变成这样啊！ 你喝醉酒还亲人呢，好到哪儿去了？ 我哪有？ 就有。 我没有吧，虎哥。 阿爸阿爸。 逃避。 好的。 你记得生日的时候大家说你生日的时候大家你是对。 所以我睡着了。 不是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课什么假呀对不起。 一来我们一些之后。 我一直以为团宠是零一。因为大家老欺负他。 他是团七不是团宠。 直属组长，直属主管。 哎呀，别聊了，别聊了，别聊了，咱录完再聊好吗？ 我们都习惯了， 就是他们就是这样， 路见不平的， 就是 来吧，来 就这样。 哎呀，饭还没吃，倒先吃这么大个瓜。 这样的话，这个的内斗也算是摆在明面 上。 零一那个不用特别失落，就是哎，唏嘘感叹一点，你还是比较单纯， 好， 显得心思有点重。 哇、哦，梁若这条视频已经有500多万的评论了， 500多万， 我说什么？从微博出现到现在为止，应该还没有人的微博评论量能到500多万吧？现在最多就是100万加，就可能200万差不多。 来来，平复一下 零一的梦。 我吃了， 狗骗你，我吃了一个早安卷。 你这是秋裤吗？ 不是，别再抠了，这本来就这么一块布，抠完了之后只能露秋裤。 你穿秋裤呢？ 穿了，黑的。 那马尔代夫呢？ 我去。小裴，你吃瓜怎么不切号啊？你手滑点赞了不知道啊？ 火火，给我看看。 那个我去， 我去 。不是说你去马尔代夫， 我也是说马尔代夫， 不是让你去马尔代夫。 来，我再 S 这两句 ，sorry。 那马尔代夫呢？ 我去，小裴，你吃瓜怎么不切号啊？你手滑点赞了不知道吗？ 火火，给我看看。嗯，真的。你这个倒马尔不是倒马尔， 我得是叹气的状况吧，因为他能看见点了啥。 嗯，裴听送点赞了， 是靠一些家的衣服，我还是妥妥有了。 你会跟我结不？ 急啊！我非得拉着你跟我一起跳。 卡莱多第一大佬不愧是你，宝贝你真棒。就真就硬凑，就这就硬塞嘛就。 哎呀，你应该就过 过。哎、 出现人传人 发挥一些打游戏时候的台词，谢谢。 你说打 MOBA 可以发挥， 赛车怎么发挥？看我这个惯性漂移。 惯性漂移， 这原来玩极品飞车不是也都是连吼？反正我玩的时候是怒吼着，就准备开始了，我肯定要打爆你，然后一开始 来， 看我完美起步， 行不？今天就让你臣服于我，火哥， 还臣服于你？你看着啊，看我赛车皇帝怎么虐你。 技术不行啊，火哥，不是说你什么是高手吗？ 我跟你说啊，这个集气都是有技巧的，知道吧？你看啊，我超这个进道，哎， 没超过吧？ 有失误是在所难免的。你等我一会儿，你 我怎么还等你？你追我呀，来啊！ 我这就是车不行，要不然就吃我尾气吧。 你看 哎，对了，我今天4:00-5:00左右，我可能得停一下。 嗯哼， 得抢冰墩墩。 好，要不会吧？你还没有买到呢。 我也没有。 今天可以抢100万个，所以 加油！淘宝的观念是吗？ 对。 你定个闹钟，等会儿一起抢。 我定了已经。 谁都不要给我发消息。 来，先把这句修改了。 等会儿， 先让他买了吧。 走了， 让他买了吧。 行，帮你一起抢，帮你一起抢啊！ 能不能帮你抢啊？ 59，你转过来，就先把这句。 小胡心碎了。 这哪抢？奥运那个，这有6点开始仪式。 开始了，抢到了吗？ 怎么前方拥挤呢？ 怎么可能啊？没了，我还没点进去呢就已经没了。 雪融融呢？ 雪融融还有 哎。融融也没了。 啊？ 我主要是想抢那个玩偶。抢到了吗？ 太枯萎了。 哇，这个凉菜好好吃啊！烟熏火腿丁，还有鸡汤茭白丝。 不是你一口吃了这么多东西？ 对哦，你拿了一个饼，然后把所有都夹进去，一口塞进去的感觉， 绝了， 深渊曲。 马齿苋，一种野菜，对身体好。那再来一下，马齿苋，一种野菜，对身体好的。来，九夏，你也尝尝。我必须得把这个马齿苋录到，粉丝一听就能。 没有，粉丝就在弹幕上打起了那个马齿苋。 马齿苋，太可 救命 了！那不行，那 马齿苋一种 CP， 对身体还挺好的，多磕一磕。 多磕一磕， 好，花絮素材有，谢谢哥。 多磕一磕，谢谢哥。 这儿和你参加过的马术俱乐部，马术部乐剧比怎么样？ 马术， 我记得你参加过专业的马术俱乐部，对不对？对啊，不说我都忘了。 小裴，这儿和你参加过的马术俱乐部比怎么样？ 哇，我还是第一次喜马拉雅布鲁斯。 哇吼，哥们要策马奔腾了！我的屁股垫的好痛啊！ 依依，你不愧是主唱啊，嗓门就是好。 依依，叫大声点！ 元哥， 追我，追我，来，过来， 救救我！ 这货干啥的？ 我静静的看着你们表演。 一起加入我们。 我骑得挺稳的，我就不加入你们 了。你俩不要了！ 快追我们！ 不是，前面有人牵着，我没有办法，我也只能这样，知道吗？ 什么福尔康啊，五阿哥呀， 说的跟大家自由能骑一样，不得都得有人牵着吗？ 先啊，谁把我们马停下来啊？ 真高， 真高！ 可以了，可以了，录着呢，录着呢， 靠一些家族。 谁把我斑马停下来呀？谁把我斑马停下来呀？ 我是刘明月，遇到问题不能坐以待毙。 太精彩了，你听到太可惜了。 是啊，不过十年怎么高？我们有太多个十年了。 嗯，我觉得淼哥还可以再帅气一点。 嗯， 就是这个时候不用特别考虑温柔，可以阳光一点。 嗯， 淼哥是一个温柔如水但是很坚定还有力量感的人，这个地方可以表现出来。就觉得像你变了，其实我们这十年就很明朗的那么一个感觉。 好， 咱从第一句吧，第一句就有点降下去，后面就起来了。 OK。 哎，不知道到时候还会不会有人听我们唱歌呢？ 绝夏，这一年你变了很多。 变了。 其实也不是变，应该说是你终于卸下防备了。 表哥，来吧。 还是不了，你在这绝夏起两千吧。哎呦，我突然笑场了。甚至让人分不清楚是暴击更危险，还是那啥更危险一些。笑了，模仿线线。 线线在模仿线线比赛中得了第二名。 来， 时间差不多了，都回去洗个澡，准备去泡温泉吧。来吧，表哥。 嗯嗯， 其实讲道理，你们都夹起来的话，我真的听不出来谁是谁。 那也没有，他是有趣的。 我觉得明月跟那个谁，有戏的声音真的有点像。 就是明月加起来和你加起来和佑希加起来，我都分不清谁是谁。 就我们听那个 FT 的字幕的时候， 啊、还有线线加起来， 一度就是听到话就是你们都是谁、啊？ 最虚的就是小胡老师。 不是加起来了以后就不虚了，加起来以后他们都挺 虚。不可以，什么？ 制作组认证啊！哼，硬汉一点，我去多吃点。 好，接下来江淼就。硬汉模式。哎，屏风怎么倒了？ 不是线倒的。 哦， 是倒了。 看见的时候已经倒了。 现场倒也有点吓人。鬼，立马恐怖故事长， 然后鬼斧。 火火。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一直在依依脸上画画了。 哎，你们可小心啊，这家伙刚刚喝了点酒，小心他乱亲人。 你刚被他亲过。 对，就是你的吻是刚刚被他夺走。 然后远哥也可以喝大一点， 你就很无语。 然后对，贺子妍也可以喝大一点，大家都可以喝得高兴一点。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一直在依依脸上画画了。 哎，你们可小心啊，这家伙刚刚喝了酒，小心他乱亲人。 不亲你了吗？我就喝了一点点。 你亲的还少了，嘴巴跟吸盘似的，嘴巴都让你做的通红。 脖子。 什么？ 干什么？ 这一句必要剪进花絮里。 打呀！你给我。 你就想硬，你就是想硬 ，道也不必。 长得好看的，腿长的，性格就善解人意的，名字里带水的。 瞎 扯，瞎搞， 就硬要给自己加戏。 我看 跟谁啊？菊夏，你跟哪个女生啊？ 别搞得像听八卦，你要关心一些。 你要关心， 你的白菜 醉了，这可是你的小 白菜 呀、啊，你的室友啊。 上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操，半小时前被林一亲的。嘟嘟嘟嘟， 那不是亲脖子吗？ 对我亲是多么光荣的事啊！ 好 可爱，别去，想转。 稳赢不输的事儿。怎么能叫赌博呢？ 挺好的，没说清。 遇到问题不能坐以待毙。 没说清，挺好的。 重点是我们赢了。 怎么能带头赌博呢？ 稳赢不输的事儿，怎么能叫赌博呢？ 这是个什么团？ 别想，我好难过。 你知道这集的爆幕，林一会哭着爆。 广播剧营业费了。3080，太爽了！ 林一要哭着报幕了。 是这里，是这里， 第八集。 晋江文学城，支柱原著，猫耳 FM， 北斗企鹅联合出品，玉苍红独家制作，广播剧《营业悖论》第三集。第八集， 好委屈， 好委屈， 我不想演 了。200块钱换搞到真的，这些钱给了树的。 演的太好笑了， 那好像已经磕疯了， 太好笑。 我操！我赢了！ 就有一种火哥刚从隔壁开个门进来，听到了什么？ 我操！ 来 帮 我 们 说，听不见。 以后你们和风间下 CP 都不许营业了，从今往后全部闭翳。 好可怜。 真霸道！什么吧？原来是那天呀！哦，对。那天菊夏留下了，啊对， 子言我赢了，给钱， 给，这就转账。 哎呀，开始了。 我不勉强，我喜欢他才答应的。 不是，我听不下去了。操，我是狗粮养大的。对，没错，你就是狗。他就没有占我便宜。全给他放上去。 干什么？还动手了呢？ 别笑了。 笑累了， 我天， 我的法令纹都加深了一度。 好笑热了，我 不愿意再笑。 不来了，不来了，折磨我自己呢。我还可以，亲一个。哎呀， 什么继续？ 怎么 亲一 个？亲一个？ 你磕不完是吧？ 陆远，你克制一点， 你理智一点， 你清醒一点。 给强哥打电话。哭着说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不是 我，我怀了你的孩子。 不，说完立刻按电话，不用出去了。 不然强哥吓醒了， 你交代是怎么着？ 你要干什么？嘟 就问了。 我不允许没有人听过这一次，任何人没有听到这句 我都会 伤 心 的。 OK， 就你呀、啊、得了吧，你不给我宣传我已经感谢上帝了。 我这次绝对不会的，我可以，我能行。哎呀，好了宝，别吓坏你肚子里的宝宝啊，乖，你才宝宝。 这一集谁不 做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怎么这个汉汉我给你剪了？ 喜欢你。 孔雀开屏是公孔雀， 公孔雀开屏。 这爷们 儿 喜欢， 这爷们儿喜欢你。 我会替淼哥看好他们的。没事，妈妈不在，就得爸爸来。 哎呀， 你真 爹，这录着呢，录着呢。 疯了，你都疯了。 哎，我们开始吗？ 等一下，悠悠啊，导演都没 来，也没 在， 没在， 你 就是忘了一些比较重要的。 疯了，我想篡位。 那你来导吧。 哎，三总来了。 早知道我获奖感言就提一下了。其实呢，今天是我们卡莱多出道三周年的纪念日，能够在这种特殊的日子获得肯定，对我们的意义非常重大。 没错。时光飞逝，一晃三年过去了，想当年小培来的时候才这么高。 哦，盆栽，你们看我干嘛？说谁盆栽呢？就是， 陆远的那个获奖感言可以一上来再夸张一点， 这还不 一上来夸张到就是严肃的夸张，到后面浮夸的夸张，现在还是有点生活。其实今天呢，有点这样，还是偏向生活一点， 老点， 搞笑吗？ 对呀，今天三周年，早知道我获奖感言就提一下了。其实今天是我们卡莱多出道三周年的纪念日，能够在这种特殊的日子获得肯定，对我们的意义真的非常重大。哎呀，这位粉丝朋友不要再提孔雀那茬了，大家把孔雀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啊。 不，贺子妍也是故意的。 哦， 你们这是， 哎呀，不要再提了。 你们都不要在这个微博点艾特古江山，说了多少次不要艾特古江山，就是这种，明白吧？ 哎呀，这位粉丝朋友，不要再提孔雀那茬了，大家把孔雀两个字打在公屏上。不是你们，对对，我还见过呢。哎呦，可漂亮了，雪白雪白的。 啊，哎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差点忘了。小培金屋藏猫来着， 哎， 哦， 啊，对不起，是我的问题。绝下你也太实诚了，多米诺黑料加一啊！大过年的管自家哥哥要钱啊？ 姐， 就是 大过节 了， 大过年， 大过年。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三度行吗？ 好，再来。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我就和他，我从第二句开始和他了。 嗯， 演唱会 可以啊，然后和的不用像他那样唱的那么美。 好， 可以唱的可爱一 点。 然后最后一句那个。Happy New Year 是拉瑞西哆嘛，咱往上翻一翻，唱成哆发来咪。Happy New Year， 给他唱个和声。 Happy New Year， 对，哆发。 Happy New Year， 对，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拉发软咪也行，反正就最后和上。And Happy New Year， 试试吧。 Happy New Year， 对对对对对。 Happy New Year， 嗯，来， 好。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好，那可以接过去吗？ 可以听着放 一 下的节奏，然后往后唱。And Happy。它是拉瑞西当你是都发了你。 Happy New Year。 这样，你给我听一遍他风天下的，然后我们先听一遍风天下的节奏，嗯、然后我唱一遍，你再跟着我这个旋律。 Okay, 嗯。 We wish you。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and a Happy New Year and a Happy New Year La Fa Re Mi 现在是 La Mi Re Mi 有点偏低了 好 再来一个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And a happy new year。 嗯，听听啊， 呱就是撒的意思。哎，好巧啊，我给依依的备注是依憨憨，因为在全国的网络语境里啊，憨憨就是傻子的意思。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笑的 有点刻意。 嗯，再笑一下。然后憨憨就是傻子的意思，那个傻子再点一下。 我给依依的备注是依憨憨，因为在全国的网络语境里啊，憨憨就是傻子的意思。 喇叭，请各位观众提前一小时入场，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 哇，想不到我们第一站广州学院的舞台这么棒， 那必须棒啊！公司这次请的可是巨牛的舞美。 好主意，可以给大家准备一下雪糕 啊，冰奶茶也不错。哎，湿纸巾，湿纸巾也可以准备上。 这儿得听一下江淼，我记得江淼哈拉了一些什么。对， 什么意思？他会过来吗？ 不是， 他 提前录好了一些水词留给你。 嗯，奶茶也行，考虑的很周到。 他只是在应和他们的话，但是 都想火哥。 估计演唱会那天天。 那还怎么附和？因为江淼露的附和词就是他们说的这些话。 嗯， 江淼附和的词。 天气炎热，我们可以给他们准备一点凉茶，用来解暑，怎么样？ 就是附和他们说，嗯，可以啊，可以啊，什么这种，就跟他聊起来就行啊。行吧，来吧。 天气炎热。我们可以给他们准备一点凉茶用来解暑，怎么样？ 都听你的。 嗯、 哎、 奶茶也行，考虑得很周到。 行了，淼哥，除了我没人愿意搭理你。 录着呢，这个不要、嗯、无情删除。 我怎么大家好，我海林呀。哎，春夏，我说的对不对？ 嗯，是林呀。 大家好，我海卢元。 什么玩意 儿？ 听一下。 哎，你要整这出老标准，对不对？你们行不行？行不行啊？到我了，我听一下。晚上好，我海何子言。 晚上好。晚上好，我是江淼。 晚上好， 我是江淼。 在跳舞之前，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和几位编舞老师组建了舞团，很快就会举办第一次公演，之后还会在全世界参加比赛。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嗯，不是说你每一个事儿他们都会给反应 啊， 你自己是顺畅的，只是你在抖每一件事的时候是要，就是抖一下这个事情的。 那我要不要这么留反应？ 不是，你第一遍最大的问题是你夸把这事儿就说完了，然后没有给大家反应的空间，就是跟大家交代说，我已经跟几位老师组建了舞团，我们很快就会举办第一次公演， 然后肯定粉丝就会啊， 对， 然后他们就 好了。之后呢，我们还会在全世界参加比赛，这也是我内心，就是你自己的逻辑是连着的，你不用专门来等他们。 哦，因为我怕你做那效果啊。 不， 不，就是你要看到他们，然后你心里凉，但是你不用每一个都刻意的去等他们。现在就等于到那儿完全你就停住，再等他们的反应了。 哦，我以为会做音效哎。 这个区别是，你说了话，粉丝自然会有反应，而不是你说了话，等着他们有反应。 嗯。就是在台上，其实粉丝的反应是打断你的。 等他们结束完了，我再说下面。 总之，你就说舒服了。现在你的语流完全是断的，就是一番一番一番一番，完全被打断了。嗯， 早点。 我走。 不送啊。在跳舞之前呢，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和几位编舞老师组建了舞团，很快就会举办第一次公演。之后呢，还会在全世界参加比赛。这也是我内心最原始的愿望，兜兜转转也终于能实现了。 你们说的啊，那我们脱了。 哎哥，火哥别这样，哎这样不好。 哎我还就脱了。 这个万花筒头，这个万花筒投影真漂亮。嗯， 这个得给他听一下。 行，听着那个音乐机啊，稍等，我给你找到那个，让你听出听。 谢谢你们让这个巨大的万花筒亮起，谢谢你们让这巨大的万花筒亮起，谢谢你们一直都在。 咱不往外顶，还是那种柔情但很有力度的。 好的， 很感动的。 OK。 谢谢你们让这巨大的万花筒亮起，谢谢你们一直都在。这一次换你们先来念出大屏幕上的字好吗？ 好。 那么三二一， 我们是多米诺，我们是我们， 该我们了。三， 不是跟队友说。 嗯， 三。 嗯， 前面的那个反而应该说出来。 嗯， 该我们了。三，二，一，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回忆自己这一年发生的事儿。 好的。 嗯，前面那个三二一有点弱，给他听一下那个第二人的。嗯，我听一下说唱，听一下。 要记住，你们每一个人。是啊。 对， 好快。 听一下他们的， 三，二，一， 嗯， 三，二，一，该我们了，三， 这个不用录，上回不用录， 啊，好， 又少了一个。 先感受一下这段氛围啊，到了这儿已经是最后一个环节了。 演唱会也很感动的部分。 嗯， 就当是一场梦，醒来什么还是很感动。 时间过得好快啊，不知不觉到最后一个环节了。 但成长并不意味着丧失做梦的权利，哪怕是很多人不屑一顾的白日梦，不试着梦一次怎么知道是什么感觉呢？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做属于我们自己的 daydream 吧。请大家拧开应援棒，里面有印着 K 的许愿卡和一支笔，让我们一起在许愿卡上写下自己的 daydream。 十年之后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写完了。 会折纸飞机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升起来， 兄弟！呜呼 ，Go！ 这么多纸飞机， 哎呀，你怎么又哭了？ 我就是很想哭嘛。大家都把纸飞机扔到了舞台上，我们有这么多白日梦，我们好富有啊。升起来， 走你， 呜呼，扔喽。这个万花筒投影真漂亮。 最后还是要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演唱会，其实我们很紧张，准备了很多很多，希望你们没有失望。 那就好。怎么这么快就要结束了？ 我们能对彼此说出同样的话。 稍等啊， 你感冒吗？ 哭了吗？这感动吗？ 鼻炎还是感冒？你说 我这刚才是感动啊。感动出来的，你听不出来吗？ 你要说邓是真哭，我信。 我就不能，我感动了。 邓，你是真哭吗？ 我是。 对啊，我说怎么哭的那么真？ 我在哭。 你这个明显就是鼻炎， 明明就是感动的，但是又忍住了。 哎、你现在鼻子都不透气了，你明明就是感动的。 行了，收。来，三二一了， 好感人。 真好像是就是大家都要散了，这个最后的结局， 搞了一群搞的 解散演唱会， 演唱会 更狠的。 就是之前太糊了，之前真的就是不可能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然后就 太感人了吧。 最后一句话啦，朋友们， 兄弟们， 天 哪， 你们 居然 要下班了。 哇哦，耶耶耶，哎呀，可算结束了。幸好前天依依偷吃我辣条的时候，我一气之下说了他，我太明智了。小培怕是做梦都没有想到，是从依依这儿掉马的。虎坑洼，虎坑洼，一根藤上两个瓜，啦啦啦啦。依依，其实如果你不取关的话，应该没人知道那是小培的小号。 等会儿，江淼没睡醒。 那个明太明智了，之后再来一下，刚有个杂音进 来，有点浑厚。依依现在是这样的，你快变回来，你再浑厚，你快超过贺子言了。 题板上的漫画是六个穿着泳装的女孩啊，她不愿意我愿意，都给我都行。变态。 林一挺好的语气，但声音有点变态，你要稍微回来点。 都给我都行。你硬变态， 有点像变态。 我愿意，都给我都行。你硬变态。 挺好，江淼的还是有点哑了，轻轻赏之。 不懂吗？我还以为有真人呢。依依，你就是那个真人啊。啊？ 更加破音儿。更加破音了，你清清嗓子喝口水。真人啊，已经这样了啊。不着急，没事。这个是他编的水词儿。对。而且他加了好多句，最后都让我们删了。他就脑补你的，他脑补你的词儿，给你脑补了 N 多句。我心想，这还有把对手的规定情境都想好了，就给他留了一句。 这句之后， 江淼的那句，因为他们闹得这么热闹。江淼可以好了，大家久等了，我们走吧什么的，作为队长把他们规整一下，听见了吗，江淼？ Okay. 好。 小依依，你竟然敢惹团霸啊！ 好了，大家久等了，走吧，我们去沙滩上直播。 挺好，挺好，其实随着好了后面硬气了起来，我们去直播。 哎 不包干。好了，大家久等了，走吧，我们去沙滩上直播。 威武准备，边跳边说。 得嘞，你瞧好吧。 哎啊、你看贺子妍，肌肉辣妹贺子妍在线卖弄腹肌。 可恶，我也想有肌肉。 肌肉是男生的梦想吗？ 那个悠悠，要不稍微补一点那个跳舞的气息吧。 行， 好吧，嗯。 大概是一个什么节奏？有参考的节奏吗？大大 那个 大大。 需要跳的很卖力吗？不用吧。 可以卖力啊，你肯定是卖力的。 啊，我。 对对对。 在线卖弄性感腹肌吗？ 对。 你要不卖力，你怎么能卖弄呢？嗯，可以个深蹲啊，什么蹦一下啊，什么类似于这样扭一下啊，像韩团舞不都这样？那他们录跳女团舞的气息也挺 差不多。他们可能在跳的时候都不允许喘气，喘不住，然后跳完之后那个 ending pose 的时候就可就喘。别玩了。 不不不，你听他的语气，是贺子妍跑过来玩你的小辫儿。你说哎呀你别玩， 这麻花辫还挺好看。别玩了，一会儿要重新变。 可以。 接下小裴，我们几个昨晚打牌到凌晨，他们三个现在还在补觉，要不我们晚点直接在外头碰面，到时候开车接你们一起看极光。 这头挺好，这条好，但是说外头碰面，外面碰头， 外头碰面 能单抠这个外面碰头用上一条吗？ 那应该可以。 嗯。 他们三个现在还在补觉，要不我们晚点直接在外面碰头，到时候开车接你们一起看极光。 可以。要看极光呢？看吧。北欧啊，很漂亮的，我都没去过。要不我给你们搜个图片放在那儿，让你感受感受那个氛围。 那我们一起许愿吧。Forever Clyde, Forever Domino。怎么这么像坏人？ 挺好的，就是你最后不自信了 啊， 越笑越傻，从火哥变成了古江山。 Forever Clyde, Forever Domino。 可以，挺好，挺好。把那个，哎，去了。 妈，请默默许愿。 一起许，默默许。 那我们就一起许愿吧。默默许。 嗯，加个的。 这光在心里许吗？我觉得就 加个的吧，默默的许吗？什么加个摸啊之类的？ 也是默默的许，不可能说大家把愿望都打在公屏上。 不啊，你看下一句裴定宋说，哎呀，都一起许愿了，不喊出来怎么成真嘛？这你说，那我们，你可以提一下，那我们各自默默的许啦，这样反正把这个合理就行。 歌曲《心动悖论》出品方是猫耳 FM 玉苍红联合出品的，演唱呢是马正阳和无限，作曲加编曲是罗娜老师，伴奏混音是杨爽老师，作词呢是龙小套老师。 这是已经开录了吗？ 对，他在录。你就不用，你就正常的跟他们一样的念人名就行了。 这不行， 出字幕表一样。 你看个花絮吧。 这是什么？我不要这种花絮。 你别自己肆意的发挥这个，你就好好的。 歌曲《心动悖论》出品，猫耳 FM 玉苍红联合出品，演唱马正阳、无限，作曲加编曲罗娜，伴奏混音杨爽，作词龙小套。录音师 Junko One， 录音统筹杜小新，录音指晋江文学城，智楚原著。 等等，有点沉重，是那种比较嗨的快节奏，意思就是我们完结了，完结感谢歌曲谁破阵，出品方谁谁谁。 这也说 对，这是他们的习惯。我看看我能不能打开手机。 完结歌曲破阵出品， 这是那种很轻松的歌曲破阵，出品方莫尔 FM， 反正就是快快的报就行。 歌曲 我打不开， 出品猫耳 FM。 啊，这次就彻底杀青了吗？这次 还有一次 FT 呢， 我们还有 FT 呢。哦，对对对， FT 就等于是结束之后了，等于是。 嗯，正剧应该就是这一次都录完了。 对，下一次是我跟谁主持来着？ 啊，你还来？ 哦，我跟 上次没主持。 对，上次没主持，那我应该是我跟互联伟。我跟胡良伟。那个让他多说点啊。 那就一个杀青啦。 对， 就结束。 然后搞气氛，让其他人来吧。 收工收工什么的，反正哈拉两句。 杀青了，呜呼！我永远喜欢克莱斗，永远喜欢贺子燕，跳逛耀会，耶！ 杀青啦！ 吓人了，他是不是有点太长了？你跟贺子妍的贺子妍显得很逊色。 对， 行，就把它盖过去吧。 这是哎， 这是要让他们四个，对，让他四个在那玩， 哦， 对。对，林一在打电话， 哦那个， 然后 石道温泉就是温泉的， 对对对，不能看见就直接就改了。然后，贺子妍加了挺多东西的，先听一下吧。 陆岩，我告诉你，嘿，别闹了，你 不就说你啊？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你这样给我飞死掉一个，原谅你。 好容易泡个温泉， 你给唱一个唱。 哎哎，不听话了是不是？ 队长，你别老泼他了，你说你这真的是水火不容啊你俩。 不， 你俩 加油 加油，水哥加油，水哥加油，哎，水哥加油，水哥胜了， 好好好好好好，淼哥你看你不管管，行了，没见过水啊，真是，我跟你说，我现在 diss 你啊， diss 差不多得了， 你来， 那个， 你说， 悠悠， 你说。 那个林一打完电话以后，让他有一个我来喽那一下，然后 我 就可以有一个泼水的 动 作来成功。 行，最后吧，林一单独吧。然后路远这个刚刚是听，你中间还不能甩锅给江淼，因为他说了一句淼哥你看看你不管。嗯，然后江淼也有反应。 江淼，他不吭气儿，你 江淼这是贪湿了。来吧，咱们这是来一遍啊。 陆阳，我告诉你，别闹了，行，安分一点啊。 行什么行？来， 对啊，继续啊。 你看你落汤鸡， 不听话了是不是？ 哟，怎么着？ 你太过了啊！ 来来来，对波对波， 你哎，行。我认输，我认输。哎，废话， 不行，不能 说， 不能 认输了。瑶瑶，你怎么还？ 哎呦，好，不行， 淼哥，你看你就不管管，我帮你。 行了， 哎，没见过 二打一是不是？二打一是不是？啊，那 我跟你说啊，我写歌 diss 你啊 ，diss 来，唱也会。 哎，嫂子，你要是真的还想闹，你就自己把这温泉里的水都喝了吧， 咱俩一块儿。 啊，零一零一， 那就听着他们这些的呗。 对，这样咱零一没不用听了，就直接从哪个地方挂了电话，我挂了之后就说我来啦，然后嘿嘿嘿嘿就行了。 对于 事。 哦， 不用听 电影了， 不用听电影了，就直接来就行， 直接来就行。 我来喽！ 躲开众人的目光，又当飞机有了场。 再来一次。 躲开众人的目光，就当飞机。 一年退休。 躲开众人的目光，又当飞机有了场。无处可藏。 好，可以。 可以 唱的挺美的，就是有点跑。 为什么要转这么多调呢？这个歌 就是婉转优美，美的。 拜拜， 辛苦了，拜拜。 这是堪比四川的山路吗？ 辛苦月子。 而且它里面有现在自己家的一个转音。 对， 比如说那 个这个也很那个啥。 那个绿色风筝，我有点哪句？ 先听一下。 什么今晚会下雨吗？我开始讨厌雨了。 对，这个雨了，他也加了好多那 个。一 个 乐转三次。 对。 还行，你就是你离麦稍微远一点。 好。 是吗？今晚会下雨吗？我开始讨厌雨了。 不是，喜欢烟火吗？喜都 right， 希望是这样。嗯，是这样，那个这样一定要是稍微使一丢丢劲儿，不然就会飘。嗯。 喂，喜欢烟火吗？希望是这样。 这条也留着吧。 个臭小子，我还很硬朗呢。 这也可以再玩到一起去，比如说拍他一下头，啪一下什么。啊， 嘿，你个臭小子，我还很硬朗呢。哼， 他在那说，强哥，外面黑，我扶你走。其实如果身边是一群小孩的话，自己心态应该挺年轻，就是又老母亲又年轻。 他太把我 当老人了。 对。 哎，听我说啊。今天咱们这个庆功宴虽然人少啊，但是好事情却很多。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Last Summer 本月销量第一。 鼓掌呢？ 啊，嗨， 那不是你鼓，是你号召大家鼓掌。 我以为提示鼓掌。 不是 sorry 只有括弧是提示。然后那个 last summer 还是说的有点，嗯，没有，就刚刚说的有点吞字了。 OK， last summer。 OK， 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last summer。 啊，对， 那我从句头吧。 那我觉得那样说特别像有点喝多了，嘴皮。 哎，听我说， 还没喝多。 今天咱们这个庆功宴， 刚第一件事呢， 但是好事情却很多。第一件好事情就是我们的 Last Summer 本月销量第一，鼓掌。第二件好事情，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啊，卡莱多被 BMA 提名了。我看了一下名单， 嗯，这个有点不太娴熟，就是卡莱多是你们团。 我们团的。 对，你们团名字叫 Kaleido。 BMA 或者直接说咱们 Kaleido。 咱们 Kaleido。 嗯。对 ，BMA 提名了 ，BMA 就有点像是什么？ 奥斯卡。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东西。嗯，不能说的特陌生。 OK。 嗯。而且这件事儿真的很厉害，因为他们作为男团被奖项提名是一个可能别的团都做不到的事情嘛，所以可以贼自豪。再加上喝着酒 ，OK， 嗯，特嗨，整个这场就特嗨。嗯， 嗯，怎么样？有声音吗？ 有。 好嘞，上来就需要来点猛的，大家先开开声。科学用声啊，别一嗓子今天喊废了，要唱歌了，大早上起来唱歌开心吗？他们都会唱了，哎，吓人了。 这么快就不 会一句？ 说这 句，你们的记忆还残留在第一季呢，咱都第三季了。这个梦 认着好， 对， 不论出身 好起的时候是他会说且有我且有我，然后放的那一下一定要笃定啊，然后对对对，咱再顺一遍顺到熟啊。前面前面可以走。 放任接吻肮脏规则并不血刃，我也本抗衡虚假世界，凭谁造神， 听到一个好样 造神，我不闻不 问，但是大家都好就没有好， 不就有一个人在里面晃悠，应该是默认。 他们在试。 不是，应该是默认，他就是跑调。有 一个沉默症， 给我乐坏了。怎么样？还有人不会吗？ 还有谁不会 了？男生也都差不多了。好，那咱试一条啊。要激情啊，激情伴唱。好，走。 放任接吻肮脏规则并不血刃，我也本抗衡虚假世界，凭谁造神，凭谁造神，我不问不争取到 乱了， 不论出身，我 能不能 对不起我想了， 然后声音大一点， 还有人唱错了，我都是听着人走。 对不起， 有没有 刚才抢了， 不问不争啊， 有没有什么节拍器之类的？ 拿着吧。 谁节奏感稍微好点的？ 我抢拍， 抢拍！ 不是，主要是唱起来之后也听不到耳机的 声音。对，因为刚才那个耳机声太小。 就听不到那个音乐是吧？行， 唱起来之后耳机也听不到， 都最大，来，把耳朵最大。 这样，反正每前面的人都打着点拍子。嗯，等一下啊。 放任接吻肮脏规则并不血刃，我也本抗衡虚假世界，凭谁造神，凭谁造神，我不问不争直到英雄，不论出身，我 挺好， 你打乱了。 反正比拍快， 第二句 还是 原调了。对对，中间一点点要快，挺好啊。我在想女生能不能高八度唱。方人现在是，就是用假声像尖叫一样，方人解放的规则，就那样。 要不要分两轨？ 分两轨吧，女生一轨，男生一轨。 男生 的 声会掉， 不是， 什么？ 不用高八度了，后期声调就可以了， 行行，因为他们低声唱有点压着。 没关系，就是到时候就是高八低八，我就会别的。 行，那就正常唱就行了，正常唱，正常唱。 要是上去就不好听。 嗯，正常唱嗨一点就行了。那咱 再来 一个。 那听着刚才他们唱的那个录呗。 不听，听不见。他们其实基本上都听不见。 放任借问肮脏规则，并不血刃，我夜奔抗衡，虚假世界凭谁造神，凭谁造神。我 等会儿他停了。 当英雄不论出身，我 先这样吧。 听我一起破阵。 没录上。 嗯，你没点吗？ 没录上。还唱得动吗？ 唱得动。 哎， 你给他们打着。 行， 我 来 录。 再演一遍。 就最后啊，嗨一遍啊！来，准备好了啊，走。 放任借问肮脏规则，并不血刃，我夜奔抗衡，虚假世界凭谁造神，凭谁造神。我不问不争，直到英雄不论出身。我自信，我问 我 问 我跟你说打拍子我就不准。 他这拍子打的直忽悠，但是大家很稳。很好，够了。 我一起保证。 爷爷，你 往前 讲。好。想问你的心无处可藏。 挺好。就是丧尸，你们唱完了以后，他们评价了四个字：丧尸围城。 非常积极且正面的评价， 但是已经很好了啊，就唱得很准确。现在伸出你们的右手， 把灯关了。 伸出我们的右手， 伸手打开小灯。 灯关了。 唱到这里啊，整场演唱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你想前面很嗨，然后突然安静下来，然后大家在这种剧烈的起伏之后，突然感动了的那种感觉。 感动了。 然后唱的时候稍微扬着点头，对，就会比较容易感动，因为扬着头就有一种对。小视频他又来了，开始看不太清啊。 来吧， 全是反光，要不咱也把灯关上。 等会儿，配合看不太清，灯闪闪发光的。 想不想我对你的妄想，花木忽然间盛放。想问你的心无处可藏。夏天好长。